见凤箫啪吱啪，楼中的月老啊将人哄，两下里搓洗红丝是热火的根

呢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韵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 想书信 管众群臣回归府去，有一位司徒王允回到家，进门来敲了敲，这星斗交辉，寒风儿冷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红楼三地叫夜半，天空云起雨寒，仰面望天，我长叹一口气，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。 叫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忙对道，老爷心无情听言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乱是因何故？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年是所谓的那老王云头前走，这个貂蝉随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云撩袍跪在地平川。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尊老爷快请起呀，见请不敢担。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，刚刚这貂蝉把话言，白飞白貂蝉，你来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今日愁眉的战，朝中公主与风险，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官，我把你命许成婚配，把玉董卓接凤鸾，舌剑春枪全在你，我叫他父子结仇怨，他父子中难的连环计，玉子董卓说这有何难。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这一回王允巧定 大家的热情。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Thank you.